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张秀贤。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阳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呢个惠州粽咧，我引入咗四年到，系啊，欣生咧就好中意食粽啊。咁佢就發現咗呢只惠州粽，佢食咗十幾二十年噶。呢只惠州粽咧，原本咧就喺惠州嗰度出產。嗰個老師傅咧係積七十年嘅包粽嘅經驗，由個包扎、個配料，每樣嘢咧都考究到不得了嘅。其實咧，我啦、蕭定一啦、欣生啦、任何一個明星啦、好多明星啦、名人咧食過咧，都覺得咧佢係冇得比嘅，一食落嚇。呢一種咁好食嘅，即係咁樣樣嘅，咁驚訝嘅呢一個係四隻惠州粽，特價188元，再送10元嘅人超現金券，豪華套餐啦，248元。佢咧就有兩隻惠州粽，一隻果蒸粽，一隻金華醉雞粽，特惠套裝兩隻惠州粽，一隻醉雞金華火腿粽。一隻咧就係白雀茶金絲藻蓉粽，即係一隻甜粽啦。成套咧就165元嘅啫。好啦，相同專利套餐呢、這個就冇惠州粽，仲一隻大嘅果蒸粽，一隻白雀茶金絲藻蓉粽，118元啫。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哇，咁啊，今日咧，哇，天气又凉咗啊，即系呢啲咧。即係我奉勸各位網友啦，係咪穿多件衫啦，因為其實呢未過五月呢，即係其實都係啲天氣都好反覆嘅，其實都係咁啊，即係 有乜關係呢同今晚嘅節目 係咪世事都好多嘢都好反覆嘅，咁啊世事之反覆呢，咁啊見到即係其實你見到今日立法會開會啊，呢個咩內會嗰度開會，我見到邊個都係連阿蔣麗雲，喂蔣麗雲啦，即係上次俾人讚完之後呢，哎呢新行即系你知啦，点解佢俾人赞咧？因为即系陈淑庄啦，系嘛？即系嗰次，即系呢个九子判案，咁啊呢一个系咪阿边个阿何傻贤就话佢嘛？唉，即系一到找数啊，个个绝症啊嘛！咁啊反而阿蒋， 如果真系扮嘢咧，呢句嘢其实几绝屈嘅。可惜就唔系嘅，因为嗰啲系冇得扮噶嘛。何傻贤啊，傻在于咩咧？即系自己做埋啲衰嘢嘅人咧。就諗埋人哋都會做呢啲咁。 咁啊，蔣麗雲呢啲咧，阿蔣麗雲又即係其實嗰陣時就識講嘢嘅，咁就叫佢咧，就其實咁啊，即係都應該話咁啊 ，take care 啦，係嘛，識講翻啲人話啦，唉，但係建制派就係建制派啊，爛泥扶唔上壁啊，真係啊！你見到佢今日就喺呢個內會度開會咧，喂，竟然鬧阿黃碧雲做肥婆啊！大佬真係，喂，大佬，喂，你詞窮到點樣，你先至會人身攻擊人呢？即係你去到咁樣樣咧， 屋企人嗌交好多時都會係咁 嚇，唔係啊！你鬧到冇嘢好鬧啊！你屈詞窮嘅時候，你先至會係人身攻擊嘅啫嘛。然之後你如果屋企人鬧嗰啲，哎呀，我以前點樣幫過你啊？你以前啊嚇、啊，即係讀緊書嘅時候啊，爭20元我都借俾你啊，嗰啲咁樣嘅説話啦。喂，呢啲嘢你越講咧，你越顯得你自己係你屈詞窮噶嘛，大佬啊！ 唔係屋企人嗌交咁咧，都即係勉勉強強啦，冇所謂啦。 冇乜另一個角度， 都唔會。喺街度俾人听到嘅， 咁另一个角度，其实建制派都唔想过 吓，系嘛？即系你话呢个 唔系噃，我嘅谂法就系、 佢哋通常咧做呢啲咁嘅衰嘢嘅时候咧，一定会搞呢啲即系甩碌嘅嘢出嚟嘅，塌 Q 嘅嘢出嚟嘅。正如你嗱，你将逃犯条例同当年嘅廿三条对比咧，其实系好近似嘅。喺嗰个成个酝酿嘅过程啊，同埋嗰啲官员嘅即系尖酸刻薄嘅说话，甚至乎系夹硬嚟，即系要喺度屈嗰啲嘢咁样，再加埋啲建制派嘅配合咧，其实天衣无缝。你俾佢哋做下呢场戏啦， 咁梗系啦。 大佬，人哋要交差。俾阿爺又好，表示效忠呢個特區政府又好，即係當然嗱，呢、這個我哋可以繼續辯論啦。即係究竟係阿爺落嘅死命令啊，還是係根本係阿林鄭為咗擦鞋擦出火？呢、這個可以再討論。但係以佢哋嘅本性，此其一；以佢嘅能力，佢唔鬧黃碧雲肥婆可以做咁嘢啫。喂，有時我又唔係好怪佢哋嘅噃，喂，都歡迎佢繼續咁做喎，係咪啊？即系阿 Anthony， 你有冇人话你肥佬啊？少啲，虽然你事实上系咁系嘛， 咁啊啲人都系话肥仔多嘅， 唔系咯？ 即系要你见到 YouTube 嗰边，即系冇嘢讲就会咁啊！嗰啲男师就 阿土伯隔篱嗰个肥仔喺度乱噏咁样。 如果你话肥仔嘅话咧，咁即系话我都仲后生嘅，咁我都仲后生， 都争咁。都爭咁場戲喎，你諗下，即係當年你講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前，係講緊阿葉劉去暈曬所有大學嗰度挑機噶嘛？咁但係 好圍容嗰啲人講嗰啲説話啦，即係嗰啲係挑機都好緊要㗎，即係嗰啲咁樣嘅老左啊、土共啊，其實嗰種面目猙獰咧，好得人驚嘅。 唔係，所以嗰班友仔咧，第一冇乜 training， 第二自己水平低，第三就係從來都唔識搞公關嘅人。OK， 呢啲啊～即係多事不如少一事，少一句就少一句啦。一搏埋個咪咧，覺得有全部都出事嘅。葉劉嗰陣時候咧，係差唔多咧，個個禮拜都有金句咁滯。係咪啊？一係就話的士司機、麥當勞即係受服嗰啲咩侍應係咪啊？應間又講話你咪當佢行街旅行咯。跟住你差佬又配合嘅喎。好好笑㗎喎。 唔係你見到就 成個康文署又配合㗎噃，係咪啊？成個大場就租咗俾工聯會。六个足球场空荡荡， 仲有啲挑衅嘅嘢啊嘛。 跟住咧就话差佬就话你唔入维园咧，我唔计数。 其实嗰日都系，即系你第二班礼拜日都系。 呢啲啊叫多行不义，叫咩话？多 必 自败， 必自败。咁 呢个世界就系咁，咪由得佢啦。你嗱呢个十个礼拜，你睇下呢一场好戏。OK， 嗱当然阿龙，你想同我讨论一下，究竟呢个系阿爷嘅死命令定系阿林郑嘅擦鞋啊嘛？系嘛？你 繼續啦，唔係如果你問我就係話，喂佢去到而家先至放個風出嚟，就話喂其實今次係阿林鄭佢插鬧 講啦， 係啦，咁就係 自把自為， 係啦， 懶醒。 但係你如果睇翻點解係而家先至講，喂之前唔講咧？喂你見到之前其實就係即係無論詹培忠或者其他嗰啲富豪都走出嚟講，喂今次呢個逃犯條例，喂其實就真係夾死曬所有人㗎啦，即係最少就係唔能夠講反對先。喂，其實呢一樣嘢唔係林鄭可以做到嘅嘢。 但 係 詹培忠即係基本上好 remote 嘅啫，喺阿爺嗰啲身邊。 唔係佢可以反映其中一部分啊，講緊 距離好遠㗎嘛。咁當然咧，你又唔好覺得老共係鐵板一塊嘅。我所指嘅意思啊，大家聽清楚，就係佢有啲係鷹派，有啲係鴿派啊嘛。OK， 你話。由回归之前已经就呢个逃犯条例谭伟珠佢哋都蠢蠢欲动嘅时候，其实从来都呢个喺 agenda 里面嘅。不过问题几时 implement 就另外一个问题啦。好啦，你林郑好叻噶嘛，好打得噶嘛，系嘛，唔怕难噶嘛，系咪？嗰句嘢叫咩话？嗰句金句叫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事不避难 呢个就系林郑咧嘅尚方宝剑嚟嘅。 佢以为呢一个系佢 advantage， 所谓嘅 competitive edge， 即系你竞争嘅优势。其实咧，你喺特区政府呢个一国两制里边咧，系出紧事。 系，即系你而家你今日你我，而你即系阿边个去闹人肥婆啫？喂，我谂下几时扯头发，或者几日几时咧？ 即系民进党嗰啲同国民党嗰啲女议员噶嘛？ 唔系重要啊！即系你嗱，你而家仲未够，其实系你仲系可以将嗰、那个，而家你系可以仲将个斗争啦，即系立法会入边啊，嗰啲女人嘅斗争啊，上升到咧点样互闹？ 唔系，梗系要喂，因为你几时喺立法会里边 继续 会唔会互闹臭 X 噶？喂，如果你喺立法会嗰度， 咁啊， 你个臭 X 系嘛？喂，咁啊真系好犀利啊！呢个就真系， 你估以为嗰班女议员系江湖嗰啲阿嫂咩？大佬， 佢事实上就系， 唔系 嗱，我信，我同你输到几多得？以佢哋嘅即系阶级 ，OK， 以佢哋嘅出身同埋身份， 即系公民党一定唔会啊闹人臭 X 嘅， 就佢哋系唔适用呢啲用语。OK， 蒋丽云都有辱家门啦、啊。 喂，讲翻你头先个问题先，唔好讲呢啲笑话。即系我嘅睇法点咧？我而家开始已经推论得到，就系咧阿爷从来呢个 agenda 摆喺度，就话咧我都想移交，即系走咗嚟香港避难嗰啲我哋嗰啲贪官又好，我哋嗰啲即系商家佬都好。咁啊，林郑咧就懒醒，我预估到个 picture 出嚟嘅就系、是，等我嚟啦。因为点解咧？佢最初咧，我估佢嘅判断咧，就系交呢单功课咧，第一可以作为一个试金石对23条。 嗯。 第二咧，就系、是、相对嚟讲咧，佢系冇以为系冇23条咁难嘅。 嗯。 咁当然咧，后期我哋大家都知道啦，都唔需要睇大律师公会嘅懒人包，其实基本上你将全国性法律引申嚟香港啫嘛。如果你咁做， 咁佢执行嘅基本法第十八条啫。 好啦，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但你作为一个老细角度谂呢个问题，你同我 propose， 我当你老细，阿龙老板，我而家有条桥过呢一个嘅逃犯条例，嗱，不嬲都喺你嘅 agenda 里边嘅，你梗系话好啊，冇问题，你谂掂佢，好，非常好，即系你又唔会话好积极地配合，但系又唔系咧，系会否定咧？呢个系我原则嚟噶嘛，我 by the way， 我 all the time。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我都想做呢样嘢嘅，不过我唔知点做，亦都做唔到。喺九七前，系嘛？九七后，大家又谂住一个两只，咁所以你一听到我去咁样去 propose 嘅时候，你梗系会即系冇问题嘅。但系你睇到嗰啲即系蛛丝马迹咧，有啲人唔信咧。喂，星岛第一个出嚟讲，系从来都讲紧。OK， 田北辰而家扑出嚟啦。背后啲商家佬，包括刘联雄 ，OK， 喂，全部喺度做紧嘢嘅，其实佢唔俾我哋一般嘅泛民支持者做得少，因为点解咧？我都翻去嗰句 做嘢吓，暗地里做嘢，唔系咁啊，星岛就唔系暗地里点啦？ 系啦，佢系摆铺面啫，如果唔系买，佢啲有钱佬买份报纸托咩？大佬系咪啊？嘥咁多钱，亦都冇钱赚嘅，冇人睇。喂，喺呢个 moment 你睇到佢哋暗地里。是做嘢嘅话，有啲人明啦，大楼啊，何柱国啊嗰啲就明啦， 孤注一掷噶啦，嗰啲系， 喂， 去加拿大噶啦， 好多大 master， 据我嘅所知 ，OK， 连我都知道，就是、后面做紧嘢嘛。喂，如果老，如果老局， 你啲客会唔会咁样做啊？你啲客， 我啲客，我冇咁叻嗰啲客，连我都听到嘅话，而我亦都唔觉得。老共系好紧张喎呢单嘢，嗱、你问翻啦，嗱我冇乜中间人接触嘅我，你问翻民主党、公民党、工党所有同佢接触嘅中间人，有冇好认真讲呢样嘢 ？OK， 系冇，我听唔到。 同埋，所以而家今日我见到呢、這個， 因为嗱，我呢啲风咧我都收得即系准嘅。OK， 好啦，中间人冇好积极收风，冇积极游说。大 master 不停做嘢，暗地里 ，OK？ 喂，因为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嗱，我哋嗰啲咁嘅身份，我哋咁样嘅水平嘅人，就冇资格喺大陆做生意啫，亦都冇咁嘅能力去做啫。喂，人哋七八十年代已经走入去做生意，已经赚到盆满钵满嗰啲大 master。喂，你换块地翻嚟，唔使俾钱啊？你唔使俾乜局物局啊？乜科物科啊，大哥？我点解要俾你阿龙啊，大佬？点解唔俾 Anthony 啊？喂，因为佢俾咗100个我，你俾咗50咯，或者你唔俾咯？ 嗯？ 喂，我哋有几多地产发展商同埋大商家？唔好话咩啦，中小企又好，甚至乎啲所谓嘅专业人士又好，全部都喺大陆做过呢啲咁嘅嘢噶啦，系嘛？ 嗯。 据我所知啊，我冇份啊，我都冇资格。 唔系即系原罪啦，总之就系喺大陆做生意。 呢班人啊！系惊到急急震啊！大佬话俾你听， 系嘛？嗰日苹果都有买啦，会计师出三盘数噶嘛，一盘俾税局，一盘我嚟上市用，即系俾啲 investors， 一盘系内部噶嘛。 嗯、 喂喂，佢告你 fraud 噶咯，佢话你 check 唔到，即系你串谋喎。咁你点搞啊？唔好话会计师啦，你嗰啲做中小企嘅生意嗰啲系嘛？我依度起间厂咁之类嘅嘢，或者我同人哋承包，喂你唔使湿啲水啊，大哥，你估香港咁啊？即係交税局就算啦，大哥，梗唔會啦。所以嗱，第一商家佬，如果阿爺真係要過嘅話，你都一定係會摸掂曬佢哋嘅底線。嗱，放心啦 ，Anthony 唔會喐你嘅咁樣。咁當然你都係聽下啫，你都係講我鴨白頭嘅啫。但係我知你有需要嘅時候就尚方寶劍一嘢揦埋我噶啦，大哥。第二，你睇下連今日立法會啊，嗰、那個法律顧問，高級法律顧問都出聲。 你话你违宪，佢净系问 咗好多个问题，好似有五十条问题啊， 好犀利。 喂，嗰啲全部 reasonable 冇问题。喂，之前个政策唔系咁谂嘅， 系啊， 系咪要保障一国两制嘅？嗰阵时候就话唔可以咁移交，可能要个别处理。而家你全部开晒大门。嗱，所以今次咧，我简单嘅总结就系点咧？好简单嘅啫，系有得同廿三条类比。今次咧，仲唔系阿爷咧？是好着力咁落我打落去。23条都系一个宪法嘅责任。係咪佢好想即係立咗佢啦，你香港人即係我摆到都好睇啲。 其实我觉得本身就系想立23条。咁但係林鄭叻唔切，佢即係反建议呢个叫做系收呢个逃犯条例。 先易后难。 呢个都啱嘅。呢个都系啱。係咪所以呢我觉得呢单嘢呢系有得慢嘅。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嗱你咁多大玛莎背后做有啲。摆明做嘢，跟住你立法会顾问，喂你好似嗰阵时候我哋廿三条嗰个抗争嘅，月开头冇乜有，一万有，跟住十万八万，我当打个折扣咧系八万啦，好未？喂，跟住你嚟就越搞越多人噶咯，嗱你继续抱屋啊，所以我话你唔好笑啊，蒋丽云啊，唔好笑啊，李慧琼啊，佢哋做得好啊，我喺呢度公开要赞李慧琼啊， 唔系啦，我。 系嘛？ 系等佢哋扯头发同埋闹臭 X 嘅啫，真系。 唔系啊， 系阿刘呢句说话，你有咩资格去讲人出门口咧？ 唔系咯， 系咪啊？ 嗯。 下流嘅相对系咩咧？咪上流咯，上流社会人，我哋下流社会。 系啊，系啊，系啊。 咁有问题 啊？ 唔紧要，你咪讲啦。我都预咗你，你而家为咗要过呢条嘢，你以呢条咁嘅所谓嘅逃犯条例，基本上都出尽八宝噶啦。去用立法会嘅内部委员会，即系去 override 唔俾涂谨申做，最好继续。你越做多呢啲嘢越好，因为你出洋相啊！香港人本来咧，老实讲，经历雨伞运动，经历咗呢个旺角骚乱，经历咗呢一个嘅白色恐怖之后咧，大家都系心如止水嘅，真系心如止水啊！喂，你睇我嗰、那个论述喺过去呢几年里边咧，其实我都已经系调节咗。即系都佢唉算数，系咪啊？我都系老实讲，都系搵个地方住嘅啫。即系正如申请公屋咁嘅啫，大佬。即系搵个地方住就冇要求咁高咁样。喂，但系咧呢单嘢咧，就带嚟咗真系希望。嗱，我唔系俾假希望人哋嘅人嚟噶。你睇我讲，即系中美关系咁知，我从来唔会俾一个假嘅期望人哋嘅。即系我话呢铺你输就输噶啦。即系我费事送你一程啫，大佬仆街，俾个假期望你啊，大佬。 咁你 但系呢单咧， 你话欧乐轩嗰次都咩啦？你都系 我帮佢，佢都唔明白我啊，大佬几苦心啊，大佬。我话诶，我下次我会咁讲噶，欧乐轩掂啊，屌，劲过奥巴马咁，你咪仆街。咁啲人用我投你，大佬系咪？你傻你啫？佢事后佢都唔明白，大佬我有 WhatsApp 为证，我咁同佢讲，我为咗你好啫。 搞到瞓唔着啊，大佬去 PM。 屌你真系扯开啲话题，讲啲正经。嘅时候，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咧，如果我嘅诠释系冇理解错嘅话咧，呢个唔系一个死命令嚟，同埋而家咁样褪发何龙，你话斋，即系阿爷都扮俾得多嘛，抹手嘛，南瓜树啊咁样，嗱，其实即系佢都明哲保身嘛，同埋你再分析，佢哋党内里边咧系有鹰派同鸽派嘅， 林郑系准备做万年嘅江青啊，讲紧。 所以 黐家其实 家除唔系啊，即系林郑或者佢咧，佢嗰一党人随时会因为呢一样嘢提早倒台讲紧。 今日有消息传出啦，当然我唔知系坚定流啦，但系呢单嘢佢肯定系捉招嘅。嗱，如果民主派咧同佢一个过程里边咧，真系要玩佢。我今日有一个即系想象， 或者有一個即係忽發奇想啫。你同佢扯戰扯退，咁佢係大鑊，佢係真係泥足深陷啊！俾你聽，唔係需要講策略，因為佢都未必聽我講嘅啫。又好似話，冇所謂啦，你都過到㗎啦，我哋都咩？咁你引佢落答咧，佢為咗交呢個功課咧。有時候去攻下佢又話我哋死都潛唔過㗎，或者拉布拉到天光，或者我哋包圍立法會。喂，咁佢就好煩㗎。即係所謂扯戰扯退嘅意思就係、是、咧，即係一陣間咧就好似灰心失望咁，應間咧又好有戰意咁。喂，咁對手就鼓勵唔到，咁你咪等佢跌落呢個陷阱。嗱，而家佢醒嘅話咧，佢真係而家即刻求其作個理由啦。收翻佢啦，乜撚嘢管治權威啫？嗱，粗口都講埋啦。喂，你三歲都係咁噶啦，係嘛？你都係收翻噶啦。 你咪話招，你咪話你自己冚頭埋牆啊嘛？嗰陣時又話冚頭埋牆。 你收福利嗰陣時候唔知六十五， 唔係咯， 褪六十都係咁噶啦。 唔係咯， 喂，你單單你都唔掂嘅， 同埋單單都好鬼鼠去做嘢，係快刀斬亂 麻。你呢啲咧，即係適宜做咩咧？因為我唔係歧視女性啊，講明先，即係似啲媳婦嗰啲行為。即係點樣咧？就係、是、即係因為佢知道佢自己唔係得話事啊嘛。OK， 咁就為咗擦即係老公鞋咧，就唯有或者係個家長鞋咧，就唯有係搞埋呢啲咁樣嘅即係小動作嘅。呢啲係適宜係做呢啲咩咧 ？AO 咁佢 即係嗱，例如林鄭我 assistant 得，因為點解佢執行能力啊？諗到啲屎橋，喂，但係個 political judgment 喺我度啊嘛。我唔係歧視女性嚇，而係我真係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喂，我哋會有個大局觀噶嘛？喂，只要咁都唔掂嘅喎，屌你累撚死埋共產黨喎，你真係送佢一程嘅啫喎。除非你咁諗啦，你送共產黨一程啦，香港就係引發點啦。喂，而家呢個時候你搞送中條例，淨喺個委員會裏面啊，係 call 翻過去嗰十年八載或者習近平當權以嚟被迫害嘅維權人士 ，OK？嗰啲咁嘅冤假錯案，或者好似劉曉波嗰啲咁嘅 case， 李家超你點答啊？你答完你話冇事，我哋唔會處理嗰啲嘢嘅，係咪你擔保先？ 其實林鄭， 我俾人拉嗰時係咪你擔保？ 林鄭答唔到佢个仔嗰啲嘢啦，你谂下佢两个仔都系中资嗰度做，喺即系里边有咩古灵精怪嘢？可能佢两个仔都做过噶，从事都可能出现。 喂，咁啊第一个引导啊，林鄭个仔先啊，屌真系，系嘛？我哋又冇事啊。 咁梗系唔会啦，因为佢要过佢个关先噶嘛，即系除非佢自己要大义灭亲啫。 我觉得佢做得出噶呢啲。 唔系，不过咁讲，你头先讲嗰个立法会嘅法律顾问咧，嗰个叫曹志远啊，即系同我同宗嘅，大家都系清楚。 余有荣演啦， 佢又即系佢话要求澄清25项啊， 好多啊，我头先快立咗一次。 咁啊，其中咧就特别重要啦，因为佢就系话喂，如果你今次嘅修订其实系架空咗立法会嘅话，你等于系违反咗基本法64条。你点样政府点样符合基本法64条向立法会负责嘅要求啊？你而家话点就点啊嘛，系嘛？你唔需要立法会通过啊嘛？系嘛？咁你李家超仲话好嘢啊？咁佢就话因为咧咁样先至有效率咁样。呢个世界唔系讲效率，讲公正噶。 如果连立法会嘅高级法律顾问，即系立法会嘅秘书处咧，尤其是呢咁嘅高级嘅 management 啦，今次都咁反弹嘅话咧，个世系有少少唔同。 仲有謝偉荃嗰啲，佢啲選民啦、啊，聯署啊嘛。 所以點解咧？我前嗰幾日我都啱做完嘢，我一掃個 Facebook 嘅時候，我特登回應一篇文咧，就係嗰啲即係即係掃大家興嗰啲啊。有啲咧嗰啲文咧仲係即係之前寫嘅，即係遊行之前寫。你遊行之後寫都好啲，你唔好遊行之前寫，你喺度倒迷。 你话咩 Jamie 嗰啲又话， 即系 Max Wong 啊，我点咗几个， 黄慧玲啊 ，Albert Chan 啊，Jamie， 唔系我知道嗰几个都系即系一定唔系鬼啦，亦都系真系佢， 即系嗰啲系 loser 性格啫，好多都系，即系如果你 唔系有啲系懒叻， 系啊懒叻， 即系例如话 Max Wong 咁，即系我同佢真系好老友嘅，即系老实讲，我成日都同佢吹水嘅。佢就覺得即係美國佬係關鍵，乜鬼唔知阿媽女人。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都要做啲嘢出嚟俾美國佬喐你先得㗎。 美國佬已經講得好白㗎啦，佢國務院都出咗聲㗎啦。即係如果你今次咁樣去立法嘅話，影響到你嗰個特殊地位嘅話。 喂，其實你而家香港人出嚟抗議 ，OK， 去影響緊你成個美國點樣去對付中國同埋香港。喂，咁你都要蒲出嚟先咧，美國佬先可以出手㗎。你試下民陣嗰日小貓幾隻啊嗱。 喂，美国佬有咩？ 你首先你讲星岛，星岛咪就系讲攞十三万人嚟讲咯，系嘛？喂，星岛本身佢平时已经好亲建制，甚至乎唔止亲建制啦， 直情系以前嘅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嚟噶， 佢已经系逐直通中南海添啦，即系星岛。喂，你过往几次啊？包括 DQ 嗰啲消息，喂，全部都系准确到不得了噶。特首选举系啦，特首选举。喂，嗰啲料系真系可靠到不得了噶！佢今次都企唔企喺林郑呢个臭閪呢边，即系你唔好介意我闹林郑臭閪，佢真系臭閪嘅，真系呢、這个八婆系。 唔系好简单啫嘛，即系你我林第一次完之前，我讲咧就系、是、你话真系输咗，我哋事后检讨、啊，其实呢个方法都系唔 OK 嘅。 嗯， 我哋俾咗啲假希望嗰啲人 ，OK， 咁样咧就系、是、去动员啲人觉得有机会反对咧，其实我哋有时都要即系、就是、收放下。唔系 ，OK fine， 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你而家打紧啊嘛。喂，我一日未断气，都未知边个输赢。 阿土伯，你有冇行嗰日？好似你行咗系嘛？ 喂，大佬，我几廿岁人。OK， 我都心，我近排颈痛都咁紧要，我都心如止水， 都近啦，都有啲。 喂，我都老实讲，我都已经同你一样，觉得嗰样嘢系冇乜希望，都要靠美国佬。不过问题就系、是，喂，你就算嗰样嘢系事实同埋真理都好， 嗯， 即使吓、啊，喂，而家打紧嘅时候，可能会有转机咧。 哦，咁解噶， 即系你呢种 losers 嘅 logic 咧、 啊， loser， 你永远都系做 losers 嘅、 啊， 因为点解你永远你连打都唔敢上擂台啊嘛，咁、 啊、 你边知有机会赢啫，系、 啊、 咪？我同你上擂台咁样同你只抽，我都知道自己输紧啦。 然之后就话，诶、哎，我系我啊，我叻啦，我精啦，喂，我知道冇希望咧，早移民啊，唔会花甚任何希望咧，任何心去呢个地方，你可以啫，你叻咯，咁样样系，唔系个个有条件可以移民噶嘛？而且你觉得你移民真系好叻咩？好威咩？即系呢个系逃兵嚟噶嘛？呢、这个系。 不算啦，即系唔系我好认真咁写嘅，因为我都花咗 你都唔写嘢啊？你平时 系啊，我唔写，我又要用广东话写，我都好怕，因为我要 唔系你学阿达哥嘛，佢口噏嘅啫嘛，即系嗰呢啲系 Siri 输入法啊嘛。 因为我系要改几次人嚟、啊，我篇文嚟改，中英文我都系咁嘅，改嚟改去，改嚟改去，起码有啲三译其稿嗰啲咁嘅嘢嘅人嚟嘅，所以我都好困难，我觉得。喂，你面对困境嘅时候，你第一句说话就诶、靠美国佬啦咁样。仲有一次有條友好笑，佢話：喂，我話喂，我將所有我民主化嘅書抌曬佢得啦。如果你話淨係靠美國佬，你唔使同人哋互動噶， 嗯， 係咪？喂，你當年南韓嘅人幾多血幾多汗，台灣嗰啲美國佬先要出手噶嘛？喂，你好過分喎、啊！你咁樣刺殺江南，喂，大佬，你江州事件咁樣殺人 ，OK？ 喂，美國都有輿論噶嘛，都要逼嗰、那個即係當權者。是要做嘢噶嘛，大佬？我凭乜啊？佢好笑啊！佢举个日本嘅例子，我本来都想答佢嘅嗰个阿哥，唉，不过费事，我知道我每一次答佢咧，我继续喺度纠缠，但系我唔知几时完啦，大佬。 大佬， 系啊，即系除非我真系好似阿 B 咁唔使做嘢，日都喺度，系咪啊？即系我见到你喺度噏啲歪理，我无谓唔驳。不过唉，有机会就日本啊，你要走去偷袭珍珠港嘅。你要俾人抌兩個原子彈落嚟嘅喎，你要俾人哋 occupation of Japan， 我當年我哋讀 history 咁講嘛，喂咁先可以 implant 啊，真係咁民主落去啫。 嗯， 我唔知道日本係咪有真正嘅民主啊，即係我因為我冇研究日本嘅政治，但係喂，你真係想好似佢咁啊？咁不如買六合彩算撚數啦，屌，係咪啊？喂，全世界嗰啲例子你唔攞、 嗯， 你淨係攞日本，係咩都唔使做嘅，美國佬俾佢嘅咁樣屌。打輸仗啊嘛，大佬，你索索底，你一系就叫美國佬去炸老共咯，我都話你叫你不如你種直接咯，係、嘛？所有大城市嗰、由上海殺到落去香港，全部炸雲咯，跟住 occupy 呢一個中國咯，跟住咪染攀民主落去，你睇睇得唔得？ 嗯， 唉，曬氣啊，真係 啊，係好休息一陣， 好。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